心中誓言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但心中誓言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信终会团聚。 呢只歌嘅最尾嗰句咧系靓歌再重聚，咁我谂好快咧，我就唔使播呢一个抗疫嘅版本，已经播咗好耐，想同大家即系一个共鸣咁啦吓，咁所以咧我就特别将我哋原本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嘅主题曲咧，就改咗一个新嘅版本，因为喺呢啲咁长嘅岁月里边咧，大家真系好想快啲可以重聚，不过而家你出去行下咧。又真係都好多人已經尤其是星期日嘅晚上已經喺度重聚啦，雖然呢都係八個八個咁樣，咁但係呢都好過以前好多㗎啦。人生就係咁㗎啦，即係總之會遇到唔相信嘅時候呢，好快呢你俾啲耐性，咁就可以返嚟㗎，返以前嘅感覺。今晚二千靚歌再重聚，當然呢我哋都已經係習以為常呢，將一啲靚歌準備好曬，然後呢就星期日嘅晚上同大家分享嘅，咁多年都係咁。而今日呢講聲唔好意思，因為呢你會發覺，咦，點解今日咩十點鐘歐瑞強先至開聲架咁樣下，最衰啦，都因為Vince同埋阿堅哥遲到嘛，咁我哋咪遲啲。唔係我講笑啫，講笑啫。 大隻死貓 啊！好唔好食啊？飽唔飽呢隻死貓？ 飽曬。 其實唔係嘅，各位朋友，我頭先講笑嘅啫。因為咧，今日咧係縮短咗一小時啊，就因為我哋頭先咧就播放呢個《出發2022》唱響時代金曲青年文藝音樂會，咁啊就播咗好几个钟嘅，咁所以呢我哋係一定要迟一个钟头开始。大家好，我係歐北朗歐瑞強，我哋由而家到12点依然都为香港联合第二台直播。而今日呢靚歌准备好晒嘅，咁我自己呢亦都准备咗一啲好耐嘅黑膠唱片嗰啲歌。咁但係呢另外一啲呢就哇好听嘅，有中文歌，有英文歌，有国语歌，有粤语歌。我请嚟我呢一位即係非常欣赏嘅歌手，佢唔係職業歌手嗰度犀利，但係即係可以唔職業呢都可以唱到咁好嘅陳賢新。 Hello, 大家好。 係咪你姓陳啦嘛。不過我永遠都係叫你賢新嘅啫。好少叫三個字嘅。賢新呢就係、研究嘅賢，新舊嘅新。 嗯。 啱唔啱？ 啱。 係啦，啱晒。咁我覺得個名好得意嘅。係你爹哋改喎。 係呀、 啊。好。好新啊！研究一下先。 佢想即系啲旧嘅嘢，趁旧研究 先。啱啊，系啊，真系。其实唱歌都系嘅，虽然咧我哋中意唱一啲经典歌，即系可能系旧歌，但系咧喺二千靓歌唱歌咧好得意。即系我唱咗即系廿几年咧喺呢个节目度咧，都唔会厌啊。可能系唱过某一啲歌好多次，因为咧现场嗰个感觉好紧要嘅。譬如你睇，你又可以同阿编时同阿坚啦一齐。今日咧唱嗰啲歌，可能同平時你自己唱係好唔同。 係每次現場感嗰個感情啊，大家夾出嚟嗰個默契啊，都會有一個全新嘅面貌。 係啦，咁啊，延伸咧，我就最欣賞大家可以欣賞下，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即係中低音嘅女歌手咧，把聲就好有磁性嘅。今晚有啦，啊，延伸不如我哋開始唱，直情唱徐小鳳。因为徐小凤啦， 好啊， 系中低音好出名、我哋已经习惯咗，我都好中意听女仔嘅中低音声。呢首歌叫做 《城市足印》。 好，我哋一步步漫步香港，漫步香港嘅音乐世界，传到你耳边。 留心，街中每个人。彼此匆匆过，就像眉心重叠的足印，谁踏了千遍，多千遍寒浪也不要紧。留心身边每个人，冷冷的双眼。是问何因？人在匆匆里。 哪曾知道今天你我是远还是近，如今都市内没人，仿佛不可以让友情接近，时间鞭策着的一生，天天相见却没有时间望人，留心街中这个人，带笑一双眼，那样诚恳，迎面的走过，对着我一笑，心中爱意自远已近。 反而我就不是成日听到徐小凤唱，但这首歌是非常之、非常之好。我忘记了哪一个写的这首歌，你知不知道？ 我记得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来的。 哦，有少少印象，但我都未记得哪个电视剧。 最近就听到、国内歌手李健呢在个比赛里面就唱。 哦。 那我就勾起翻了，那我今晚有机会就想唱一唱。 哦、反而是李健将小凤姐的歌重唱， 是个味道好像你刚才这样说，不同的人现场一唱，哎，整件事又不同了。 尤其是现在、你说起李健他们参与的，即譬如好像、他会和林子祥、他们一起啦，都有实有他的份的、因为他现在差不多可以说是最炙手可热的男歌手、在中国大陆。那、他就初初呢就都唱好多民歌咁样嘅， 佢系清华大学毕业， 系啦，咁但系佢就唱民歌嘅、以前咧好兴嘅，即系弹吉他啲民歌 feel， 咁、但系所以佢有一把即系好清好靓嘅声音啦，咁啊，所以唱嗰啲贝加尔湖畔啊嗰啲就、哇，系佢嘅代表作啦，咁、其实系噶，尤其是如果一直好以前我哋听开嘅旧歌，譬如你而家睇嗰啲国内嘅。即电视特辑咧，佢哋会将佢重新编曲，啊，编到好，你估唔到系咁样嘅。 系，所以你头先讲真系好啱嘅，即每一个唔同嘅乐手，佢摆落去个元素已经完全唔同晒。 啊，不过咁就唔系一定诶，越阵容庞大咧就一定好听，呢个系真嘅。即系我，即系你都讲阵容庞大可以，你管弦乐团有成。六七十人咁一定好听嘅，未必噶，即系要配唔配只歌啦，咁同埋

許美靜的歌，我非常欣賞許美靜的，尤其是最初聽她唱的《城裡的月光》的時候，哇，非常好聽，即是一首近呢一二十年我覺得非常好聽的一首國語歌。啊，知唔知嗰隻歌咧有粵語嘅喎？嗰隻窗裡的月光把夢照亮，有粵語嘅喎，你知唔知？你知就叫月光光，哦、不過唔係嗰隻傳統嘅月光光啊。 中秋節一定聽到， 係好好聽嘅。咁翻嚟不如咁啦，我哋合唱一隻歌啊。点解呢？因为呢当初我哋听呢隻歌呢，卢冠廷，即係呢隻歌太人都识㗎啦，就同刘天兰唱嘅，其实佢个版本。咁刘天兰呢就个特色呢，就係佢把声可以即係变到好低音都得嘅。 嗯。 咁所以佢唱三人行嘅时候呢，咁又係唱男仔。 冇错。 咁而家呢啱喎，咁我可以做卢冠廷嗰个部分，你就做刘天兰啫。 好啊。 好唔好啊？呢、這个歌当然大家都好熟悉嘅歌，就叫做《陪着你走》。希望收尾旁边嘅朋友，我哋系一齐陪到你十二点，一样系香港电台第二台。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等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是无力前行，跟我 飞去，一世共你同流去。 欣赏这歌之余，亦都非常欣赏歌词，即系我经常都讲诶，尤其是身边旁边可能两个人一齐听嗰啲啦，能够陪着你走到白头，就最浪漫嘅事啦。十点半嘅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一个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发言人宣布，佐敦官涌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场内的墙身漏水临时维修工程已经完成，该疫苗接种中心的服务将会在明天早上10点恢复。政府昨日和今日在慈雲山慈康村和慈雲村推行上門鼓勵長者接種新冠疫苗先導計劃。昨日上門探訪長者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佩恩說，很高興探訪過的幾名長者今日到特設的流動站接種疫苗。楊何佩恩在社交網站說，其中一名的長者有長期病患，經過家訪之後，今日帶同需要長期服用的藥物到接種站，諮詢當值醫生之後，放心接種第一劑科興疫苗。楊何佩恩說，借用附近一間小學禮堂作為流動疫苗接種站，給行動自如的長者和區內居民到場接種，提供科興和復必泰疫苗。至於行動不便或有其他需要的長者，當局會安排上門為他們接種。警方捣破一个针对长者的电话骗案集团，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持伤情证的主脑。警方说，八月开始收到十几宗针对长者的诈骗案件，锁定一个跨境电话诈骗集团之后，今个月16号在油麻地拘捕一名39岁持伤情证男子和一名34岁持伤情证女子，亦都在九龙城拘捕一名本地男子。行动中检获34万元现金和大量电话卡。警方相信这个电骗集团已经营运大约两个月，涉及60几宗骗案，共600几万元的骗款。警方说，骗徒会用流利的广东话致电长者，讹称是他们的仔或者女婿，嘘寒问暖或者声称被拘捕，要求缴交保释金，再用没有实名登记的太空电话卡约受害人出来交收款项。韩联社引述军方消息报道，美国列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战斗群将会在今个星期停靠釜山港，并在今个月底在南韩东部海域与韩军举行联合军演，将会是美国核动力航母相隔五年再次在南韩战区与韩方海军联合军演。南韓總統尹錫月說，南韓已經做好準備，與美國攜手採取美方核保護傘等所有可行手段，壓制北韓挑釁。尹錫月接受《紐約時報》訪問的時候說，希望可以在韓美同盟關係框架內找出加強延伸威脅力的方案。他還說，希望北韓認識到，如果選擇無核化，將會在經濟上迎來光明未來。他說，只要北韓決定棄核，即使無核化進程尚未結束，韓方亦都將會提供經濟援助。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幾陣驟雨同雷暴，明日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輕微至和緩的偏西風。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風勢頗大，氣温稍為下降，同有一兩陣驟雨。今個星期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午夜12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皇位争夺，政治角力。杨洋饰演嘅王子，赵露思饰演嘅公主角色，除咗都系武林高手，两人身份亦卷入皇位争夺、以虞我诈嘅政治斗争下，究竟边个系胜利者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知唔知跳舞最紧要系乜嘢？ 技巧啦， 仲有咧 身段， 仲有嘅， 仲有呼吸。 咁你又知唔知道点解呢一个舞蹈表演叫做呼吸三、呼吸庆典 咧？呼吸一咧，当年就系喺挪威嘅 Bergen 嗰度开始嘅，我哋被邀请去嗰度咧做一个演出，咁我哋就有一个概念喺街嗰度咧包住个身体碌啦。咁呼吸二咧就喺2007年。咁今年嚟到呼吸三，我哋其实都经历咗好多呼吸嘅体验，包括呢个疫情啊。其实呼吸系我哋生命无可分割嘅一部分。咁我觉得我哋而家呢个情况，我哋仍然能够喺度同大家倾偈见面咧，真系需要庆祝嘅。 今次除咗多空间舞团马才和、严明贤之外，仲有其他元素。 今次呢个呼吸庆典呢，除咗舞蹈之外啦，咁有我同埋 Mandy 两个跳舞啦，另外亦都有两个现场嘅音乐，一个就係 Ocean 佢吹尺八，一个叫 Edmund， 咁佢就係玩吉他同埋一啲比较另类嘅乐器，佢自己发明咗一个油桶咁嘅乐器。咁另外就仲有一啲录像嘅投影咯，今次嘅录像投影都几特别嘅，我哋用一啲嘅手提方式投喺你哋嚟睇，我唔讲咁多。咁当然就有服装同埋一个好特别好特嘅布景啦。我个布景係我哋全部係用一啲好难呼吸嘅物料嚟到做一个布景啦。所以好有趣嘅，希望大家嚟睇下。 9月29、30、10月1号晚上8点以及10月2号下午3点，大家可以去到葵青劇院黑盒劇场欣赏呼吸三、呼吸庆典。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苦难上。柳眉春花几亿风沙， 一个消失了心事， 热恋心恋着旧时 光，处敲钟声敲醒思绪， 风霜冰花当天杯里热茶， 爱用吊味了故事， 但忧伤托叶已全华，前尘相思和满叶叶，任晚风偷走了诗，一声轻叹惊醒今晚梦绵，徒留苦笑似醉梦前事， 如果你心机旁边是一张床，你睡在这里听二千零个再重聚，这个歌啱你了，因为叫做夜绵绵，又或者有机会你可能夜晚睡不着，失眠都未定。咁呢只歌咧，就多谢阿雅雅咧为我写个歌词啊，街就买唔到， oh. 因为呢只唱片咧就喺即系大陆出版嘅，好耐之前。 好好听啊，不过歌词。 不过呢只歌系我哋即系由细唱到大嘅 Scarproof 啊，但系中文呢个版本咧就系、是。即系我自己啊，叫做 好新鲜啊！头先第一次 夜绵绵啊，好啦，咁啊，我谂你未绵绵嘅，希望唔好绵住啦，因为我哋今晚二千靓歌再重聚，有好多好听、好抒情嘅歌。我哋今日特别嘉宾系燕新，出边我翻嚟嘅时候，已经落咗几阵大雨，咁啱撞正，好、大雨。不过亦都有人喺个路边嗰度。不是好行，点解唔行啊？我喺个车度望出去，原来系喺个筆遮下面有两个人嘅， 恋人喺度意会系咪？ 呢只歌啱佢，送俾佢哋。雨中的恋人们，延伸。 携同逝去了的梦，欣赏雨中恋人们相互送，那雨后的冷意。昨日也一样浓，寂寥茫然的风，情怀仍未动，让昨天悠悠思忆心中舞动，徘徊在雨洒街头，身边汽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你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洋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伤痛，送啊，会否与他这缘地相逢，为我解去寂寥，拥抱热恋中啊，双双的背影又泛起昨天的邂逅，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风， 街头，身边汽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沙昨日也一样浓，寂寥茫然的风，情怀仍未动，人昨天悠悠知心中无动，徘徊在雨洒街头，身边汽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洒似倦透的面容，被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让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伤痛，冰冻雨后给我照亮热恋心头中，啊，会否与他这原地相逢，为我解去寂寥拥抱热恋中，啊，想想昨天的邂逅，相知分别如中，但爱恋流逝像风，深深的回忆又泛起昨天的偶遇，相知分别如中，但爱恋流逝像风。 多谢现身雨中的恋人们，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那些人的遮那么小吧，原来有用的，越大雨越好， 越大雨就要越小吧， 没错了，那缩骨的重要，不过奉劝各位，如果谈恋爱就不要那么缩骨了，缩骨真的很方便的，咁啊！可以突然好似今日咁样一阵嘅骤雨啦，缩骨遮摆喺个袋度嘛， 而且好浪漫系咪？ 梗系啦，如果你讲起落雨咧，不如我都揾一只嘅，突然间谂起都好浪漫嘅，不过佢嗰种浪漫就唔系话哇担住把遮两个好依偎住嗰啲，一出电影叫做《神枪手与智多星》。 跳脱啲嘅， 系啦，咁啊好得意嘅，咁啊男主角就踩住个单车，载住个女主角，啊哈，真系好得意，叫做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s eaten too big for his bed.Nothing seems to fit.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 me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The blues they sent to meet me 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Oh,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Nothing's worrying me. Nothing's worrying me. 踩住个单车一路落住雨都几得意。当年咧出西片咧，我哋细细个就睇啦。神枪手与智多星，英文叫做 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s。喂，我两位男明星都系我偶像，一个系保罗·纽曼，一个应该系罗伯·列夫，如果冇记错，你明唔明啊？ 明啊！ 明唔明我讲乜啊？ 明 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好多都有啲明有啲唔明啦，明嗰啲就明啦，明佢自然会明，因为讲紧应该都系70年代定80年代咧，都唔好记得，应该70年代嘅呢出电影。Anyway， 英文歌咧好多好听嘅，譬如再经典啲嘅， 好啊， 我哋啱啱过完中秋节啦。 不如我哋去追一追个月光好嘛？ 好啊！我哋而家我哋国家都有航天员，可以带你上去。 好啊 ，OK， 一齐向月球进发。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Let me see what st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With songs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ish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beautiful. Fly me to the moon. 如果有机会，我哋唔知道有冇机会啦吓。一系中咗20次六合彩都可能都唔够钱买嗰张飞。而家又兴啊嘛，佢哋咧要买票咧，有好多富豪已经订咗啦。 系 飞去飞去太空吓，飞太空仲未到月球啊。 去外边边缘。 系啦，边缘嗰度啦吓。咁但系如果去到月球咧，就暂时未有飞买吓，大家等一等。我谂我你都应该见唔到吓，即系如果能够好似搭飞机咁方便。不过呢个浪漫嘅情景咧，每年起码中秋节我哋都会唱下，虽然系英文歌好奇怪。都会唱 Fly Me to the Moon， 跟住落嚟咧都要趁翻今日咧有少少落雨，我唔想落咁大雨，即系好似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不过将佢搬去大自然，搬去郊外，将自己嘅心境搬上去高山上面嘅平原，平原侧边有一间茅屋，茅屋侧边有几叻田，平日。我哋抛弃咗城市嘅生活，又去到呢个高山上嘅平原耕种，自给自足，过住平淡嘅生活。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宁静，草青葱，遥遥几点山风。路上有个牧童行过，所以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已瘦，障碍初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其实双手空空，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是我到此光一天，我喜欢耕种。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和道轻轻摆，遥遥看似浪淘动，极目远远望丛林处，高山低处亦有山，高山高处亦有山，在雨中悠悠更迷茫，几多高山都跑过，仍没有到顶峰，回顾我过去，如蚂蚁在爬动，从没有细心的推想，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和道轻轻摆，遥遥看似浪淘动，极目远远望丛林处，高山低处亦有山，高山高处亦有山，在雨中悠悠更迷茫，几多高山都跑过，仍没有到顶峰，回顾我过去，如蚂蚁在爬动，从没有细心的推想，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从没有细心的推想，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 编写，你系 band leader 喎，咁啊你亦都系编曲喎。我喺演唱会度唱唔唱呢只歌好咧？嗬， 呢首我好中意，我自己。 咁啊，你既然中意啊，你话事噶嘛，你系 band leader， 咁就唱咯。 我咧最中意咧就系在莫如龙我啦， 都唱啦。 仲有你近排播过嗰首《留下的雨伞》咧，都好得意嘅，其实。 哇，嗰只你都知道。嗰只好偏门 嘅，精选碟嘅， 咁唱咯。到时十一点嘅新闻报道后，我哋再见。 佢疫苗接种中心场内嘅长身流水临时维修工程已经完成，该疫苗接种中心嘅服务将会喺听日上昼十点恢复。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此外雷雨正系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傍晚新界西录得超过五毫米嘅雨量。喺晚上八点，强台风南马都集结喺长崎之东南偏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九州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稍为下降，同有一两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一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焗咗啲曲奇饼同蛋糕，你试下。 好啊，多谢。咦，冇甜味嘅？ 啊，我仲煲咗绿豆沙，你都试啲啊。 吓，又系一啲甜味都冇嘅？你冇落糖啊？ 冇落啊，食甜嘢我怕有糖尿病嘛。你唔惊咩？ 要预防糖尿病唔系咁噶，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微健康康》节目时段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教你点样预防糖尿病。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不需要十个因由，不需要有解释，只知道胜在心里面，是一千吨爱念。谁要世间的认同？要有承诺吗？只相信情不变，永都不改变。不需要十卡保护石，不需要保险，只知道永久保护者是千吨爱念。谁要世间的认同？要有承诺吗？只相信情不变，永都不改变。不相信十世姻缘，不相信术数看，只知道自己所以在，都只因你在。 谁要世间的认同？要有承诺吗？只相信情不变，永都不改变。即使我离开了，爱都不改变。 就原本咧系一只民歌咧，就叫做《Seven Daffodils》，而家咧叫做《一千吨的爱》，唔知够唔够份量咧？多谢童心咧，同我哋写个歌词。我将好多呢啲民歌咧，变成有好多独特嘅中文版噶啦。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今日我哋会同阿延伸啦、阿 Vince 同阿坚一齐喺度。虽然得两小时，今日比较特别，但系咧两小时我哋都会将佢摆满晒一啲抒情靓歌。咁喺我哋成长嘅岁月当中咧，好多日本歌嘅。咁日本歌当中有好多著名嘅 singer songwriter， 佢哋自己唱，组织乐队，自己作曲，甚至写词。其中有一个喺香港影响力好大。所有的歌都被人改晒做中文歌，我相信真的有 90% 的歌是改了。他当然就是玉置浩二，即是安全地带的玉置浩二，他作了很多歌，包括他延伸准备唱的这一首，原本叫做 Friend， 朋友，现在呢叫做沉默的眼睛。 拥着无憾。 有情。 叫做《沉默的眼睛》，原本咧就系日文嘅 friend。延伸你一路唱嘅时候咧，你令我谂翻起大约二十年前嘅《二千岭歌再重聚》。点解咧？嗰阵系未有人唱呢只歌，亦都未有中文。 哦。 咁咧，点解我会每个星期日我都听呢只歌？点解咧？因为我以前咧嗰阵我仲喺离岛度住。 是， 即是我要搭船回去的。咁而嗰阵嘅二千岭歌咧就唔系九至十二嘅，即系唔系九点钟开始，系十一点先开始。咁咪做到几点咧？你估下，坚你惊咧？好彩唔系，做咗两点，冇错啦。咁每个礼拜日咧两点都唔紧要啦，如果有隧道咯。咁但系嗰个系离岛嚟，未有桥噶，咁咪要搭船咯噃。咁但系你半夜咧，佢又冇乜船噶。得一班， 一个钟一班咁样。 哦，几你又想啊？几个钟一班？咁咧，我两点钟完咧，我要搭三点半啊，好似。 哦。 不半夜得一班嘅啫。咁而嗰班船咧，就系补晒大船嘅，仲有好细架，因为冇人啊嘛。 三班船。 咁啊，即系咁好啦。咁啊，个好处咧就系、是、哇，好浪漫。我每一次咧就带住一个嗰啲嗰啲唔系，我带住个碟机咯。 哦、 Discman 系嗰啲哈好嘢喎 ，Vince 啊，叫个 Discman 喎，再之前叫 Walkman 啦，Walkman 之后叫 Discman， 咁咧我又买咗一只玉置浩二嘅碟， 嗯， 咁哇，晚晚都听，就喺几边度听咧？喺个船嘅甲板上边， 嗯， 因为如果好天唔落雨咧，就我走上个甲板嗰度望住好多星星，满天嘅星，次次都听到呢一只《沉默的眼睛》嘅原本叫做 Friend。哇！所以咧，真系二千靓歌，原来 咁我下一次要唱翻日文版俾你听。 啊，好啊，不过要揾玉置浩二嚟最好。如果你讲起玉置浩二咧，佢好多名曲喺香港已经系散发到街知巷闻，包括呢一首张学友唱嘅好出名嘅《月半弯》，都系玉置浩二嘅作品。月半弯。已于心仙，晚风轻飘，一张俏脸泛着半点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它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陪你身边，今晚让我靠着你的臂囊。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丝丝，你的风箭，只想你便是我的天使。未见半秒，控制不了，难以 心安，于今晚让我靠着你的臂膀，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让我靠着你的臂膀，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See you. 真空，何以敢震动？ 年轻的乐迷未必知道李香兰不是一只歌那么简单，是一个人来的。当然讲起李香兰的故事很长很传奇，也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面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一页。我们很多我认识的中国人都说想将这一页搣走的。李香兰之后呢，我们讲回这些作曲家啦。日本的作曲家鸟之浩二啦。另外一位我非常欣赏亦都影响力好大的，就是五轮真弓。他不是武侠小说或者是里面的一位什么灭绝师太之类，他是真名来的。他做了很多歌都在香港很流行。有幸我都唱了一首我喜欢他的歌。他原歌叫做潮骚。即是潮浪的潮，骚即是很骚动的骚， 翻翻嚟。 系啦，咁我版本呢就叫做潮涌我心间。多谢卢国沾为我写词。 冲去所有创，包括一切。寄望掩却一切，在浪涛下冲去所有片段，不要一片纪念，剩了些笑莫留下。看沙滩中人乱，仿似流伤疤。浪涛曾伴我共他海边散步，爱的足印乱如麻。归去 也罢，不要悲叫也罢，因我此际都想见他。他已不再回来，此际不似旧时，让你分享热情话。恨我已经不会恨，请你无牵挂，旧情由此我滴出许多眼泪，跌于沙里不见他。恨我已经不会恨，请你无牵挂，旧情由此我溢出许多眼泪，跌于沙里不见他。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西贡白沙洲对开海面有独木舟怀疑遇上强风翻侧，多人堕海，一人昏迷送院，其后回复清醒。警方话，九个人包括两个小童分开在四艘独木舟，怀疑遇上强风同恶劣天气翻侧堕海，水警接报之后到场拯救。另外，警方在西贡、马鞍山和大埔亦都接获多宗涉及蛙独木舟的报案。天文台下午先后在大美督和西贡录得每小时超过70公里的强阵风。有学者说，有意玩水上活动的市民应该留意风力、个人能力和对活动知识等，如果风力超过2至3级，就不宜带小童出海。本港新增7322宗新冠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7190宗，再多23个病人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678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说，现时疫情稳定，暂时未见反弹，政府希望尽快同国际接轨，当局正积极考虑入境检疫0+7方案。中心预期每日确诊数字在短期内会上下波动，呼吁市民不要因为数字下跌而掉以轻心，因为现时社会的传播仍然属于高位，应该尽快接种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天下午到慈云山一间小学视察社区疫苗接种活动，并了解居民对上门鼓励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先导计划的反应。上门鼓励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先导计划以黄大仙区作为试点，寻日起一连两日，上门游说居住在慈康村和慈文村的70岁或以上长者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或者按时接种疫苗，并安排他们到区内特别举行的社区疫苗接种活动，接种科兴或者伏必泰疫苗。接种活动在傍晚结束，456人在小学透过外展服务接种新冠疫苗，另外有5个人透过疫苗到户接种服务接种新冠疫苗。在这461个人之中，20人是接种第一剂疫苗。政府发言人宣布，佐敦官涌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场内的墙身漏水临时维修工程已经完成，疫苗接种中心的服务将会在明早10时恢复。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一两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一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决定， 你做乜嘢啊？冷静啲啦！ 放心，我只系决定下次经过文天祥公园大声读呢首诗啫。 想知道南宋名将文天祥终夕嘅一生，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廖宝山纪念书院嘅同学声演《天地有正气》文天祥。 稳定系发展嘅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嘅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嘅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再循序进入最后半小时了，时间是11:37，现在气温是28度，湿度88%。而本港地区地区天气的预测就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会升到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风，

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澎湃，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强，使我坚强。假使今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长路若太短，花火生命更短，双手可触及你，有眼泪仍是 情苍高，眉清眉清眉秀，眸光眸彩眸醉，谁将凌波留下，像那纤悠悠矿泉水，纯轻纯真纯洁，时常心中编织起往事，守着旧时面，从来不必讲出我喜欢你，其实是喜欢你，如诗如画如笑，谁将梨涡留下，像那音符跌落水中，铃声铃叮铃散。常心中编织起往事，守着旧时面，从来不必讲出我喜欢你，其实是喜欢你，如诗如画如笑，谁将梨涡留下，像那音符跌落水中，铃声铃叮铃散。 像那天悠悠矿泉水，纯轻纯真纯洁。 点滴情怀之后，进入今晚嘅尾声，我哋嘅特别嘉宾系延伸，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我就话，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绵绵雨，灵感也浸没了。寒池光，浪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富丽上偏散。夜花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会懂烦恼尽量忘掉。如患病这刻，才发现竟渺小，学会珍惜了。儿童有着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气虚，年年声音年年老去，而只为是沉着面对。谁谁老已说故事，与孩童喝水，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心趣。人群里为人群孤堆，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走近时远去，谁散与聚都归于心里。红尘漂泊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 今晚多谢所有嘅朋友，尤其是喺心机旁边陪咗我哋两个小时嘅朋友，喺海外嘅朋友，同埋重听重温嘅朋友，多谢两位拍档啦，天使同埋阿坚哥，当然更加多谢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延伸 ，thank you。 愿随我入梦，有缘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